就是如果你的经验值来说的话，如果他很勤奋地进行这些保养的话，他有可能从3个月延长到多久呢？就只 他 一个 这个情 托 况 子， 一年应该问的不大， 应该是可以一年。 一年问的不大。 那因为你的老同学，你都帮他拖了7年了吧，对不对？ 对呀、啊。 但是其实你这个托字啊、我问的是，就是我们在帮他延长寿命的过程里面哦，其实我也能够明白，就中医能做的就是看到哪里虚补哪里，哪里塞住通哪里嘛哦。那在这些操作过程里面，所谓的他的癌细胞的进展，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如果是受西医教育的，就会觉得癌细胞是一个很活泼的，一直在攻城略地的，不断的在啃食着你的东西。那在这样的保养的过程里面，延长他几年寿命，就比如说你的那个老同学，你延长他7年寿命，但是并不能叫做他身上一颗癌细胞都没有，对不对？ 有， 对，就是，那他的癌细胞在你的延长寿命的这段过程里面，他的癌细胞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他一般的说至少不是太活跃，就说还是会保持，因为癌细胞它这个东西是很邪恶的。很邪恶在哪里呢？比如说，为什么您刚才这么说呢？我不赞同他这边，比如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去对付他，你人的方法绝对不管你什么方法对付不了这个癌细胞，没他聪明。我只能这么说，就说魔高什么魔高一尺，什么道高一丈，什么乱七八糟，大概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用直接攻击癌细胞的方法去杀灭它，其实它要回来就回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有可能会死得更快，这就是我的失败的经验。因为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甚至这么说吧，只能说我的能量，我等于打不过它，打不过它怎么办呢？那我就在它这么脏阴，最少少挨揍一点嘛。你跟它对打，它不是揍得更厉害，死得更快。就说比如这个武术强人，我这平常人，我打得过他吗？打不过他，最多哪天等他睡着了，想方设法捅他一刀，把他捅死了。一般你正常你是打不过的，打不过那怎么办？那我就不跟他打呗，是吧？不跟他打呗，伺候他呗，把他伺候好呗。 但是，你在做这种，就是说，你现在成功率比较高的癌症治疗的方式，那前提还是要这个人的脉象什么是能救的啊、哦， 哎，对 就是那 对 种 对， 真的已经元气都脱离 哎， 了，都 对了， 心绪 这 不 个是 来了 我 再 是 说。 不接的， 那这种还能接的案子里面，那我也相信你其实出手的方法并不是针对什么什么癌细胞进行攻击，对不对？ 对， 而是就是调理整体的体质框架。 对。 对，那但是在这个有希望的个案里面，你整体的调理这个框架的时候，它会不会得到一个什么客观的数据，说哦，癌细胞有缩小啊、减少 有啊， 这 这 样 都有啊，就包括我那个同学，我不是治疗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去检查所有的肿瘤细胞都阴性，前面没有。 哦， 对啊， 但是你看他的身体的，以你的诊断的状态，你会知道这个人其实也活不了， 哎，对 不 呀、啊， 对？ 还是这 就 样， 是即使在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他得到了一个西医的检查非常可喜的结果，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个人的元气 就是 就 这样， 只够活那么一那么多了， 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同学，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实际的操作的手法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要练习用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就连是我看到一个癌症病人，都会忍不住去想说，我是不是用什么毒药就可以把癌细胞杀掉多一点？就是连我都是会忍不住这样子想的。我会比如说，但就是你那个做实验是为了骗美国专利，那另外算，就是什么斑毛酮、斑毛素那个什么，那的确是可以把癌细胞杀掉一些嘛，对不对？ 对。 可是那种东西，我今天给小胡吃一口，他明天就尿血了，对不对？我看那病人的肾也是保不住嘛。 对呀、啊。 对，就是只是骗专利用的。 对、啊。 那个，但是。就是你知道，我其实还是会忍不住想说，哎，张仲景不是有一个择期汤吗？ 对啊， 那个择期煮成浓汁，这样子一点一点吃的话，择期就比斑毛不毒啊，也是能做化疗的效果。就是我还是会动这个念头。 对。 但是， 现在就是说，龙哥哥，如果我今天好，我们今天我先随便丢几个主题啊。 嗯。 哎，各位同学，你听过你们家人、那么甚至人得癌，有什么癌？肝癌、胰脏癌、 对 啊、淋巴癌、肺癌、肺腺癌，这还啊，胃癌，对不对？乳腺癌、乳癌啊，然后什么？食道癌，然后阴部子宫颈、子宫癌、卵巢癌，对不对？膀胱癌是不是？大肠癌、鼻咽癌、咽喉癌、 血癌 ，嗯， 睾丸癌， 睾丸癌， 我第一个出手是睾丸癌。 你出手然后很失败的，我们就不学了。 对对 对。出手呢，就是哎，病人的好转反应，大家都很开心的，就是那种你。因为你看那么多，对不对？ 嗯、 我们这剩下来几天哪有可能学得完，对不对？我们大家也不要那么奢想。 嗯、 但是，就是首先是在这么多种癌里面、 嗯， 你的出手的共通的原则先跟我们分享，然后在个别来讲，哪些癌有哪些比较适合的用药路数或者引进方法，或者是说哪一类的癌症患者会呈现出哪一类的特质或者特征，包括个性的。啊、所以就是现在一个大饼丢给你啊，就你慢慢啃吧， 慢慢啃。 我们接下来有连今天还有两天半的课，就是能榨出多少就尽量了。 好， 那就 好。那这样吧，我指的你刚才说，本来我是想多说些失败的经验。 啊，说失败的也很好。 失败经验，我失败最多是肝癌。肝癌失败的是那个时候年轻，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20几岁就那个在家里开诊所，然后30岁到南昌去开诊所，那二十几岁呢，我就很狂，读了些伤寒论啊，以为是没有病不能治，我就在那贴了一个广告，就满大街贴，只要是癌病的我都来接，不是癌病你就别来。治死了别怪我，治好了算你们赚到了，我也不要钱。这样治了10年，但是基本上治死了。治死最多的那个时候，在我们那边是，我们那是血系通病比较多的，肝硬化腹水呀、肝癌呀这种事，但的是在我治疗就基本上占80%。他的死亡以后，我为什么治肝癌稍微好的？我先讲一下那个失败经验。当时我就基本上比如您说的这个斑毛酮啊，然后我也想方设法去搞好，做好胶丸啊什么的给他吃，癞蛤蟆拿那个黄泥巴去包，里面放什么什么沙仁啊什么东西啊，包好了那个粘着粉末给人家吃，等等等等都采取了啊，这个包括我们用的那个断肠草啊，这些我都用，这都不是我的经验，都是老师书上我都看了好多，人家都治好了，但在我身上就全部治死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得出一个经验就这样说，当然这个病人也不说，我不说里面也有10%是好的嘛，10%的好的是这个人体质非常强，年轻体壮，而且基本上这个真的用这个治癌的也不错，确实会很快就把它治愈，最快的我记得大概就是1个月，知道吧？ 就是耐得住你的这种强毒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90%都死掉了，而且我特意是跟踪一个尿毒症，我看他怎么死，就在那个尿毒症，他尿不出来吗？是吧？全身是浮肿吗？好，我就采取那个中药。比如说大黄啊，这些灌肠啊，啊这边用药液啊，啊这边吃药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你就只能看到他。我是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是已经到了30岁了，那是我最后治疗那个肿瘤，治完以后，我基本上对所有的中医我都认为是假的，我说没有希望，这个中医我不治了，我然后就去做药。就跑到海口制药厂去承包他的做药，卖做西药，做先锋四号，对，做药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也就跟大家提供一个经验嘛，认为真的没把握的话，就不要去接，要不然不是病人没治好，对自己邪医的信心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然后为什么我又治，然后我父亲他治，他就说孩子不是这样治的，你看我怎么治，然后我亲自就看他这样治，然后治好那么多肿瘤，我就认为这是真实的，然后再回来我才敢去南昌开诊所，大概是这样。这是失败的经验。然后成功呢，我只能说讲一个大概的，因为你这个题目太大，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课。然后成功呢，就采取我刚才前面说的方法，我用这个药来调他五脏六腑的不平衡，不平衡。比如好多人癌变是死于怎么样？打个比方说，五脏六腑这五个指头，它有可能是这个肝脏死掉以后，死掉了以后，然后把整个手就烂掉了。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东西不动它的情况下，我把这边的能量拉一点过来给它用，啊，然后让它这个整个手指能够保持好一点点，就是最少死亡不那么快。这是我后面试的方法。比如胆会说，我就拿肝癌来说，好，肝癌，那我能不能治脾、治胃、治肾、治肺、治心脏，加强这边的功能？难道肝癌这边我也可以用毒药，但是我这毒药是外用，这样成功率稍微高一点点。 那当然，肝癌本来就是很难搞好的癌了啊，所以我们不会苛求你要交给什么肝癌必胜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如果能够分享的话啊，就是比如说，通常你调这个肝以外的四脏，比较常出手或者比较常看到的症状跟可以切入的点，你是用哪些方剂或者针灸的穴位？那又你对于这个本身比较弱的肝，稍微用点毒药，你毒药是用到什么程度的？什么毒药？ 那一般来说，内服我还是现在是不用毒药，没用过。 就外敷的话， 外敷会用一点，比如说，如果在肝脏，那 穴道你选什么穴道，什么位置？ 一般是找他病灶，他那边是摸得到的。比如说西医他会检查，肝癌的人这边会到后面严重，大家都随便什么人都摸得到，他有很大的一个包在这边，知道吧？很大的一个包块。你在那上面，我是采取就是说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些方法外用啊，等等等等。那会用些什么毒药的话，那我就会用这些老师的什么抗癌丸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不给他吃，我就把它打成粉外用。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用，因为很多老师都有很多抗癌的有名的方子，这个稍微用的好一点的，我只能这么讲吧。比如说你这个大量的山林鹅树了，这个是完全可以用的，特别鹅树、山林鹅， 就是外用的， 外用的啊。比如说这个鳖甲了，是啊，我跟大家提供一下，鳖甲我是这样用的，我不是直接把它打成粉末，我会把这些药装在这个鳖甲里面，把它调成糊状，然后盖在这上面，再拿艾去揪它，让这个药渗入进去。 就是一整片鳖甲盖在这个药糊上， 对，因为这种传的它稍微精一点，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药上揪它，我直接就拿那个艾肚放在上面去揪，这是我的经验，对，大概是这样。 那肝以外的四脏你有哪些调法？就你的用过的方法 啊？那我就讲一个我现在手上在治的这个病例，我这病例没带来也下载不下来呀。我本来刚刚想下载一下，这个是我手上治的一个70多岁的胃癌，是我小舅子的丈母娘有不得不出手。这个人是，他是3年，我把这个看看发给你。啊，你看看，因为他这要在百度上面下载下来这些资料，因为在这边，就说这些资料，就这些，这个我发给你。 好， 发给你，你看看能不能在百度这里面六个文件， 这个病人是我现在治疗的稍微好一点点的，所以现在讲好的，你看能不能，这是他所有的资料，包括那个西医的所有的诊断的资料都有，而且也包括现在治疗好了一年左右又到检查的一些报告单。他那个我现在讲一个我比较治的比较拿手比较容易治的是胃癌，还有肠癌，这两个癌我感觉到治愈率稍微高点，食道癌也还可以。对，嗯，对。 怎么治？就说一些 啊，对，那个是胃癌的话，我初始的话喜欢用半夏泻心汤，大家可以。对， 那你用半夏泻心出手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有主症可以参考吧？ 主症是就是按照半夏针生下皮这种。 就心下皮。 哎，对呀、啊，你摸得到它这边。他是得胃癌的，摸到这边你就会感到他个硬邦邦的，非常不舒服，非常爆款，都有。对，你看看，等一下他下载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些东西。 那用了半夏泻心汤以后，通常这个病人会有什么样的 啊？比如说胃癌的，它主要表现是第一是疼痛，啊，第二是吃饭不是很好，吃不下去，打嗝啊。 有些人还会吐血呢。 那个吐血一般来说我可能不会接这种病人、对，我有可能不接，因为比如说这两个病我就讲这个病人是刚好是他的舅舅跟他的外婆两个是得的是同样是胃癌，他的舅舅老人家没钱，因为叫几个儿女凑钱凑了只有3万块钱，不够做手术也不够开刀，哎，他这边就凑拢了20万，就跑到医院去做手术、做开刀，大概半年就死掉了，做了放疗、化疗。哎，他因为没有钱，我就说有3万块钱吃药够了，吃到现在也才花了10000多块钱吃药呢，知道吧？就这样，就说我得到的经验还有一句说的不好听的话：穷人的病好治，他没希望了，好治；有钱的人的病难治。他那个报告应该快出来了哈，你下载下来。 正在下载，速度有点慢。 对，没事。这个因为是我来的前一个星期，他还到我这复诊，刚我后面用的是，我就先把胃癌讲完嘛。第一步我会用这个半夏泻心汤，先把这些寒的西施跟他乱七八糟跟他搅一搅，后面我用的是那个附子理中汤。对。因为前两天来我就开了附子理中汤给他吃，对，大概胃癌我感觉到治得蛮好。难道我教到他是每天会回家自己做八卦推，弄外气，拿那个药放在上面去灸？对，教到他自己回家做。像 因为什么灸什么药？ 啊，这灸的药我就根据情况，比如他开始来是打嗝，那我就是用那个叫。什么？我们 丁香柿地吗？ 啊， 是吧？不是治打嗝的药吧？ 啊， 丁香柿地之类的吗？不是吧？ 不是，我们有一个叫什么那个打嗝的，有忘了那个方子，你就找上安乐里面。 不是，他反正嗝气就是全部带着还是？ 哎，对，全部带着时，里面我再加一些农家的一些草药嘛，啊，能让就是我去做好粉子让他去灸，啊，然后每天做3次八卦推。是吧？ 那个灸啊，是一根艾草条的那种灸，还是一个漏勺的那个量的灸？ 啊，这是一个漏勺，一个艾条是灸没用的，基本上达不到效果。我都是交到他那边就是这样灸。我忘了拍他相片，你看他灸完了，这里面都是暗的颜色，盐 烤焦了吗？ 那不是烤焦，就是那个药暖的那种颜色嘛。对， 啊，就药的颜色浸进去啊。那。如果这个病人啊，同时有很多的呕吐，你会用半夏系统还是无茱萸系统？ 那我就要看他的那个情况脉了。 怎么分的？ 如果是，你刚才说是用半夏还是用无茱萸是吧？ 有可能一直反胃要吐啊。 对。 所以这个当他伴随着呕吐的时候，你会比较喜欢用什么小半夏汤那个路数下去挂呢？ 还是用无助于它那个路。 如果偏弹，我还是会用那个半夏论；如果偏寒气太重，我还是会用无助于论。 那你这个偏寒气或者偏弹，还是以把脉为准？ 哎，把脉。把脉，另外这个把脉还是更准，另外舌苔也可以看出来，另外整个人也看得出来。无助于 哪一种胎比较无助于，哪一种胎比较半夏？ 比如说，我把他的脉，把他脉很沉，但他脸上又感觉到是，感觉是很正常的脸色红啊，什么东西啊？那我喜欢用无助于。如果他整个把的脉啊又乏， 再说一次，比较沉，然后脸色怎么样？ 比较稍微偏，就偏正常吧。如果他是偏的那种阴气好重啊，或者是那个东西，我反而更喜欢用半夏论。 为什么呢？ 那就不晓得，这个讲不清楚。 阴气很重，反而喜欢用半夏。但是你知道， 不是他那个脉把的很滑，很滑，就是脉跟他的面相是对得到的，对正的。我无注意是用的脉跟那个外表不对正的。讲不清楚啊，这个话就说有他们有句话不就叫舍脉从正吗？什么舍有这种 说。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啊，就是刚刚龙老师讲的，用无注意的时候，比如说他的脉是很沉的，照理说这个人是应该脸色是青黑的，可是看起来还颇正常。那这种时候呢，就是他的那个好的脸色啊，是他里面的那个阴实啊，把阳气逼上去变成的，所以阴实隔阳的那个德性。用无茱萸，但是呢，就是潭水纠缠的，滑滑的，让人的脸也灰黑灰黑的，那这种就是去潭就好，那半夏。 哎，对， 而且半夏也不用挂，现在半夏仙金汤就有半夏。 所以说，人家说鸡叔是解黑化的高手，真的是厉害，我都没办法讲。他们说你解中医的黑化，人家讲不清楚东西，你可以讲得清楚。 我这样说，就是我随便举个小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一个学姐啊，她跟我说她眼睛发炎嘛，她说听我中医基础啊，说眼睛是肝开窍于眼睛，所以呢眼睛发炎这就是肝有火，对不对？她也很用功的知道肝有火，稍微滋肝阴退肝火是加味逍遥散，就她吃了加味逍遥散吃了两天，那眼睛还更红更痒。她问我怎么回事，那我就说学姐你手借我一下，我说你的肝经是又沉又硬，你这个是肝阴实，里面已经阴实到极点了，所以把那个虚火那个热都被你推到眼睛去了，所以这个破法就是把肝阴实打破，让它那个阳气能够收回来，让你的眼睛才能退炎，所以就叫他吃了几口科学中药无茱萸汤就好了。就大概这个故事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盘的操练。 你这边等一下，第一我那个方剂也在里面，就是我他熟用的方剂，你到时候给大家读，另外也可以讲那个诊断，大家就可以学到我这整套治疗，因为我这个是给学生留的作业，学生刚刚发给我，这个，所以这是很真实的记录，没有掺假，也不是写真书，写真书就不会这样去写了。 不是，我在问的是，那你刚刚胃癌啊？ 对， 除了这个灸这个地方啊吃，你真的是半夏泻心这种药一路吃到底吗？中间会怎么改？ 它上面有我呢，有写了吃了多久多久都有记载。 就比如说这个病啊，在多久的时候还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就说， 你说你会改附体中之类的，对不对？ 啊， 你就是我这样问好了。 好， 就是癌症这个东西啊，这个病人普遍性来讲，这个体质是应该是寒比较多。还是说有其实是有大热的， 大约是这样了。如果他真正的表现是脉跟表面症状都是寒气的，寒气重的，只要他那个尺脉还有这种癌能治，最怕是乱七八糟，我说不清楚，就说脉跟正又不服的。 我还打不开，等一下，我因为 好，没什么， 网络有点慢。 好，对，没事，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急。 是，所以，比如说，你比较多的情况，你这个胃癌的半夏泻心这样处理一段时间以后，你是不是就会遇到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寒的这个点？那你会不会帮他把这个内脏渐渐暖回来一点？ 也会啊。 还是你就是不，其实不是这个思路，就是我要说的是你， 半夏泻心用下去，因为那是对症开药嘛，这我们能理解。 哎，对对对。 但是接下去再开始改方、开始转的时候， 嗯， 你接下来是看着什么在做什么事？ 啊，就说第一，我看中他这个生下脾呀、啊，生下脾好转。如果病人他也会自己说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大小便也好的情况下，那我才会去治他的阴实。 就是大部分病人，大部分的情况还是有阴实，对不对？ 对。 那这个阴实，你破阴实的药会用到哪个？ 如果胃癌里面还是附子理中汤，加着好。 那会不会用生附呢？ 生附，直接用生附啊？ 就是、 那他都受不了，我一定会加党参。我里面记得我都给他用了30个党参呐、啊，30个白术啊，这些 就是固护元气还是？ 哎，对对对， 比较为主。 哎，对， 就是在固护元气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你泡附的话，你会开多重啊？ 泡附子是吧？ 嗯。 好像我就是开到15克吧，我的量。 所以泡附子的量都还不是那么大。 对，不会用太大。 就是在固护元气的同时，稍微把它的寒气疏导出去，这种程度的方剂。 对，在这个病，我为什么说叫他看呢？我还上了一个当，因为当时把这个病呢，我就带到另外一个老师，很有名的，我也是很佩服，我不好说谁啊，是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医生。他说我在这边呢、啊、我还是喜欢用的蚕衣。 蚕 我想想 就癞蛤蟆的皮、 哎、对呀、啊、我想想也有道理，我才用了3克，一吃下去把我整个治疗全部打乱，还是在我那方子里面就加了。 我没有听懂。 3到6克 蚕衣。那位有名的治癌症的老师建议说可以放一点蚕衣，对不对？ 哎，对的， 就是癞蛤蟆脱的皮嘛。 对对对。 那你的这个治疗路数里面，你听他的建议 就加 了 一个 蚕衣。蚕衣3克，你知道那张皮啊， 不小，伤害是6克。等一下看一下， 因为我是说蚕衣是很轻的东西啊， 哎、对对对， 就是一只癞蛤蟆脱的皮晒干是只有0.5克左右， 对， 所以你加3克蚕衣，代表上那个你加6只癞蛤蟆的皮嘛， 哎，对对对，他说他常、 欸、 他常用的都是6到9克啊，我还是起的有比较少的一个量啊。 癞蛤蟆的皮倒是不是很大只了啊、哦？ 对对对， 不是很毒了。我要跟同学说明一下， 对对对对， 这癞蛤蟆脱的皮毒性并不强，6到9克，那不比半只斑毛那么可怕了。 嗯， 所以这么不凶猛的东西， 嗯， 你听人家的意见，在你原来的套路里面加6到9克， 嗯， 然后这个病人发生了什么反应？ 发现了呕吐，就呕吐， 啊、 吃饭隔夜，知道吧？ 这个， 嗯。 这个在正常范围，因为蚕酥很容易引起呕吐反应 哦， 所以这个是就是那个癞蛤蟆的那个皮下那个成分本来就是很会让人吐的 哦， 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程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叫病人被你毒到。 嗯， 但是他既然吐的话就得减量，因为你必须要控制在不会吐的程度这样。 我后面就拿掉了，然后就然后拿掉了恢复正常，我用了我自己的。好吧，也跟大家讲，我用了自己的那个我比较喜欢用的比较拿手的药，就是那个叫做三，也不说了，就是用了这样吧，嗯，用的时候稍微就说，哎呀，用了大家喜欢用的。这个猕猴桃根呐、啊、之类这些东西吧，大概是这样，就 还是比较毒药系的了啊。 它不毒药， 不毒 药，不毒 药， 对，就猕猴桃桃，我们吃的水果猕猴桃根，哎、对，猕猴桃， 不是是水蜜桃吗？ 猕猴桃， 不是 猕猴桃 ，kiwi， 猕猴桃是 kiwi， 哎，对了，那个根，因为这是很多、 那个、不太毒的， 哎，对，很多老师都会用的，我就用那个。 就是能够让癌细胞受到抑制或者消灭，但是不毒到人的。 哎，对对对， 大概是采这个路数。 哎，对对，这个路数，给他用， 新鲜货多重？ 啊、我开始用的蛮重的，我用了50克，后面才讲到那个。 你不是用干货吧？是用新鲜货？ 我一般都是用，像这种我现在都基本上用鲜货自己采。 你们江西有很多那个树任你摧残的， 多的是啊，猕猴跟满山遍野都有啊。 是猕猴桃 嘛，猕猴桃的根嘛， 就是水果树。 哎，水果树嘛，就水果树，哎，对，挖点根。 太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三亿多。 因为那个药我刚刚才申请专利，专利还没下来，所以我就不敢说出来，等专利下来我再给大家讲。 就是说猕猴桃根不是原方是吧？ 对，相似的药只能这么说。 原方还是附子里中嘛， 啊，哎，原方是附子里中，对，用附子里中。 对，也就是在讲到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同学大家可以听到，就是其实致癌症比较可能好转的方剂，不是那种超级大招，对不对？而是那种很普通的，就是你的体质有这个中焦不顺的寒热隔拒，就半夏泻心开一开，然后还是内脏寒的，就理中汤开一开，就这种正功法的那个，就是。也就是说，中医的调体质这件事情的王道不要废掉，然后其他能外挂的再外挂这样子。 对， 啊，那这个病人中间，看你说这个病人也七十岁了是吧？ 七十多吧，一个七十多岁。 那虚不虚弱啊？ 七十几我忘了，我从来不记这些。 就是那么大年纪的病人会不会比较虚弱？有你的补法，就比如说你还继续帮他灸多少穴道，灸多少时间之类的有吗？ 不会啊，我现在那个那不算，我这边还有一个80多岁的胃癌，现在活得很好啊，我治疗了已经6年了，到医院检查癌细胞眼前没有，现在活得不小多好啊，叫刘英香的，就是我们喜欢症的，下次你到我家里都可以叫他来啊，他所有的报告都在那边，包括检查报告，包括我治疗，他就是直接用半夏泻心汤一直治到底， 6年都吃半夏泻心汤， 哎，不是，我只治了1年就彻底好了。到医院检查，现在已经是83来84了，我是72岁给他治的， 哦， 对，已经有10来年了，这个人还活着，因为过年前还到我家里来玩嘛，就是半夏泻心汤一直治到底，好像这故事我跟你讲过吧，半夏泻心汤对他当时吃下去没效果，我用了，因为在半夏泻心汤我又加减，我加了那个叫做沉香，我买的沉香效果不好。难道我就摸到父亲拿给我放在家里那个放在我店里镇宝的沉香，这么大只一块，我天天叫那小河，那个河剁给他吃，他剁掉1年就剁完了。难道父亲跟我说这个是600多万的小孩，我全部剁给人家吃掉了。我拿他的钱也。看了50块钱一包的药，大概拿了1年，你看看算就完了。 沉香贵 啊！我后面不知道啊，我知道那么贵，我也不会剁给他吃啊。 600多万的 片，一块沉香真的这样很贵啊。 对呀、啊， 我们学那个美玲学姐，她囤那样一坨，囤的时候10几万，现在已经值台币600万了。 是啊，那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又不晓得。我是看到我们买的那个沉香怎么没效果，我认为这就是要沉香，因为它是堵到这边，它吃饭就吐出来， 引导它降下去嘛。 哎，我想让它降下去，我说这是半夏泻心汤症，好，那我里面就加了杠香，加了沉香，好，下不去啊，我就说，我来了再想，我说这绝对还是沉香症，我刚好里面还有一撮，我在南昌嘛，开始说我拿过来剁给他吃，吃了第一天、第二天，他说大便就出来，什么都好，我就吃吧，对不对？对呀、啊， 他说同学问剂量 啊，10克，每次用10克， 超奢的，我们台湾要加10克沉香，马上病人。 现在这吃的倾家荡产， 没钱吃药，拉倒吧。 我有疑问啊，那个江西纯的一个药方也是那个治胃癌的，他把胃癌分了，他是用那个代值石去镇，就像说，可能是代值石那个用法，可能跟你的沉香用法是一样的。 哦，可能是。 我自己救救胃癌嘛。做手术的时候我没让他做。他自己说他们同村的，就是说你说穷人嘛，他就可能就是没钱做手术。说你别做了，我看焦西纯有个方子，然后抄给你回家吃。然后抄给他回家吃，现在有2年了。据说今年春天的时候，但是吃不下饭，就靠营养水输着去维持他的生命。他就2个症状，第一个就是吃不下饭，他就吐，就是吃到下面他就往外吐。 他 那个胃癌的那个喷门的地方。 啊，对呀、啊。你读给他大家看，这个诊断可以读给他。 就是 啊、等他讲完了。 也就是说，那个江西纯的这个治胃癌的方，我想请问一下龙老师，去研究过他没有？ 没有。 你问有没有研究过？答案就是没有，这样很简单。 对，嗯、那就是说他那个也可以维持生命啊。 对，可以。 他也维持了两年了呀。 啊，是啊。 我们中医这种招真的很多的呀。如果我遇到胃癌，我可能。第一发看症状，我说给你先开五术鱼汤嘛。 对呀、 啊。对对，这都可以的。 可以，你那个能把它治好就算好的。 我们就算是做伤寒的人，对不 对, 对？ 遇到这个人噎嗝的时候，哎，五术鱼汤带着是全副带着汤，也是两边选选玩玩嘛，是不是？ 但是那个方子就没动过，但是到现在也反正也可以 啊。对。 觉得就是同孙一在一起，就说同孙都发现是胃癌的，做了手术了，反而走得快一点。然后像这个喝点中药啊，它会慢一点。 就是你是希望我们这边认可说，对对对，张女士那个方也可以， 不是？ 是吧， 我就是说， 就是、你说这个蛮用力的告诉我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胃癌，在这个癌症当中，是不是胃癌相比普通的癌 这都可以讲啊，在所有的报告单里都可以讲。 胃癌相当于所有的癌比较好治一点。 我觉得客观而言是的，治愈率是比较高。就是中医治到人家验都没有癌细胞的可能性，胃癌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癌症，就是说像龙老师说的，所有的癌症在调体质的同时，就可以慢慢的、微微的去破它的饮食，这样的会让癌症是慢慢的有点好转，或者体质上。 对，这个不讲就可以。 但是更能增加那个它的寿命。 好像意思是这样了啊，但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就不是你说的那么轻松了，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就是代赭时用的多的方子啊，如果你问我的话，就是有些人吃的很舒服，有些人是很撑不住，就是代赭时有他自己的矿物度，有些人吃了之后是觉得全身发重，像鬼压身一样站不起来的。所以就是，如果有人他刚好带着是耐受性是非常高的时候，你就得换路数，大概是这样一回事。 对，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因为胃癌有分好多种，好多种各有各的方法治疗。哎，我接的是有可能是半夏泻心汤， 就是说 这 半夏泻心汤，我们开药抓的主症是心下痞满吧，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噎嗝， 对 呀、 啊， 就是、那个。格往上顶的、 啊、 那就是带着食物 比较 会长。 好，那讲完了。 还是有区别的。 对，肯定有区别。我不是告诉你我在半夏泻心汤能治疗。 我们这里不是在卖说这个就是癌什么癌吃这个就 对 就不是在卖这种仙丹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选择方剂的时候是看他有这个症有这个脉，然后到最后觉得这些脉症加起来比较坐落在这个汤剂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我跟我所有的学生说一句话，你不要说你老师会治癌，我治不了，也就代表这个意思。你不可能说我能固定一个方子能把这一类的癌全部治好，骗人的。有可能他除了半夏泻心汤症，那他还有出现别的什么症状呢？你不见得用半夏，就像我后面治疗这个病人，他就出现了还有附子理中汤症呢，那我还是要用附子理中汤。好，那他讲一下那个整个病例吧。从那个检查报告，包括我治疗的方案、药物都有。 检查报告是西医的检查报告 啊？ 那这个是主要是西医这边的？ 西医的，只是西医的吗 ？OK， 对，只是西医的。 那这个是五月，去年五月的时候，看起来是我直接念他的检查。 啊，你直接念就可以，念起来。 胃腔充盈上咳，胃底喷门处胃壁可见明显增厚。肝脏大小形状未见异常，肝实质内未见明显异常。 这样子好，那种直接说 那个 癌症癌细胞多大一坨就好了。 你底下有个结果，你就是检查那个。 诊断是 过 了。 对。他一个。 第一个是胃底喷门处胃壁明显增厚，请结核临床考虑。第二个是左肾多发肿可能性大，随访。 这个到这个点还没有确诊。 对，他还有嘛，后面还有嘛， 就是说确诊。 对，你就报个确诊。 确诊。 这个是 下面 一张。 下面没有。 因为他去年肿瘤是要做活检。 好。他有这个活检，这个应该是活检吧？ 后面有诊断。对。 有吧？ 胃 C 什么？胃 Q 啊。 胃 C 累积喷门。胃癌累积喷门。 胃癌细胞累积 的。对呀、 啊。然后，应介细胞，胃底应介细胞癌。啊，胃底应介细胞癌。 对。它应该是叫胃什么什么癌。 内镜诊断是，喷门胃 CA 就是有喷门胃 CA OK。好，接下来就是用的方子了。第一个方子是2015年的方子，是用黄连、黄芩、党参、干姜。我要念剂量吗？ 就是半夏泻心汤吗？ 啊，就是对，就是半夏泻心汤。 对、 啊。很 对。 有加三七。 对。 三七加木香。 嗯。 然后加，这是什么字啊？ 哪里？焦三仙， 焦三仙， 对， 鹅竹， 对， 圆胡， 对， 大家就加这个， 对， 你鹅竹加多重啊？ 鹅竹加15， 蛮多的耶，你还是忍不住用攻击药， 圆胡10克， 对， 三七6克，焦三仙10。对，所以第一次就是半夏泻心汤加胃。 那我的问题就是半夏泻心汤常规剂量嘛，加了一些行气活血化瘀的药，这也能理解，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方，我看到里面挂了15克的鹅竹，对不对？ 对。 那下一个考虑就是说，它会不会被搞虚掉的问题啊？就是，所以它吃下去之后，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呢？ 看一下，这里是没有写变化。 这个应该没有写变化吧？我这好像就是方剂，方剂。 那时候老师你记得那时候变化变怎么样？你还有加止咳啊？ 啊？ 还有加止咳，止咳杀人也有加。 对。 是，我直说了啦，你叫我们看这个到底要看什么？这重点在哪里？ 看什么？第一就说看。这个医院诊断是这个病。第二，我用的方剂，就大概就是看这些吧。 所以他吃完这个半夏泻心汤加胃，他大概吃了多久？然后 对，就是这 上面有啊。第二次开方是什么时候嘛？ 吃多久？ 吃了 以后 10个月左右吧。 对呀、 就10个月没换方啊。 对， 这个亲戚是很远的远亲，你真的不是很关心他。 是不关心，又不是赚不到钱。 第一次开方是2015年6月，然后再来就2016年4月底了。 对呀、 啊，你这方剂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刚好让他吃不死。 对啊，下面这个方 没有，他吃了这样10个月，对不对？那他有好转的感觉吧？ 非常好啊。 做了一个什么？他有没有再去做个检查？什么癌细胞有少啊什么的？ 检查是检查没有让他去做，没钱，才是3万块钱做检查都没钱呢、啊。留着吃药吧，我是这样跟他讲。这3万块钱，我说你差不多够了。 就反正他人也精神的嘛。 对，非常好，做事干活现在都会啊。 嗯嗯。 对，在农村都能干活了。 所以第二年就加了鸡内金，然后陈皮。 对，就是加了这个陈皮，感觉出问题了。 那吃陈皮就吐了。 对对对， 吃陈皮就吐。 这个我时时记得，陈皮用了几克？ 3克。 对呀。 那你接下来的改方是把陈皮拿掉继续吃原方呢，还是又换了什么方？ 那看看，我也记不是很清楚。 接下来， 嗯， 这是党参啊，党参、白术、干姜。接下来比较像平胃散结构了。 嗯， 党参、白术、干姜，然后半夏、砂仁、炙甘草。 这怎么会是平胃散？ 前面就是那个 理 中汤， 理中汤加减， 香参六君之类的。 前面应该是对。 对 前面应该是理中汤嘛， 对， 然后再加了白附子， 为什么白附子？因为白附子是 白附片， 一般是美容药吧？ 不是白附片， 白附片就白泡附片还是附子啦？ 对对对， 白 对 那个他是写白附子。 对，我们那边都是写附子，该就说我会记一下是用黑附子还是用白附子，是这样写的。 啊、 对，对，嗯。 好， 大概也就 这 样。这 个又吃了，又吃了四天，那这个很快又换。 啊，对。 啊，就像这个又加了一些，又加了水蛭鸡内金。 啊，对。 哎，加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字？ 石尾。 石尾是什么？ 对对，石尾。 石尾。 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拉了个小便了，有点那个燥热，说下面有点燥热的感觉。 清热通灵的啦。 对呀、啊。对，就加了个石 尾，就加了石尾、水蛭跟鸡内金，这么这个应该是附子理论上加半夏杀人。 哎、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子轮着，就我最好这应该是最好开的方子。 对，就最好开的方子。 对啊，最好开的方子。 然后食疗用仙鹤草、大枣跟薄荠。 嗯。 对啊，这是化肿瘤的药，比较不伤人的嘛。 嗯。 碧荠也是嘛，然后那个。想到鸡内金也是嘛，水蛭都比较算不伤人的。 就这样，这是最新的药了。 对。 但是一铁方吃十个月，就你也要看准，这人就是个体质框架，然后他就是，整个体质就是都是往这个方向歪过来，所以就一直帮他从这个方向拖回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但是他会经常虽然没有改方但是经常会打电话问嘛吃药什么情况嘛、 啊、 我说他说还好还好继续吃就这么说他说要不来看、嗯、我说不要了老人家不死掉就死掉了呗对 那么 嗯 胃癌啊这样子的想法、嗯、我觉得李璐我们能够理解了 嗯 那我们先不要弄到最难的癌啊、 嗯、 那比胃癌难一点点，但是你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是什么癌呢？ 那个大肠癌。 哎，教一下吧，大肠癌我们台湾人好爱得哦， 好爱得。 这个真的是直接就贴网上，让大家就自己在家预防。我觉得台湾人太会得大肠 癌。大肠癌用的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是，我用栓剂，用那个药，用它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用的那个蜜饯丸里面，蜜饯丸我会拿药去。 张 仲 景的蜜饯丸。 哎，蜜饯捣丸， 熬成一根粉底状的东西，塞到肛门。 哎，对对。 那你加什么药呢？ 哦，那个会加它稍微对症的那些药吧。 就是我这样说好了，我们先不说酸剂的时候，就大肠癌，你觉得它的整个体质啊、 嗯、 但有的大肠癌的人稍微便秘一点还更多的是容易出血 哎对 然后而且是大肠癌整出来以前它其实它的那个肠道的免疫就很弱就那个张仲景那个乌梅丸症啊、 嗯、 常常动不动就是肠道里面有一些细菌繁殖所以大便是黑黑黏黏臭臭的、 嗯、 就是那种肠道免疫机能本来就已经在下降了那样比较会大肠癌、 嗯、 那而且已经西医院确诊的是大肠癌的时候、 嗯嗯、 就比如说我们中医江湖哎，有人说什么什么桃花汤比较好用哎，有人说什么汤比较好用有人说薏苡附子败酱散比较好用之类的、 嗯嗯、 那你实际上操作的经验如果我们先不说酸剂因为酸剂就把那些药做成酸剂嘛， 嗯、 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你就说哎，直接它的症型就是这个大肠癌的患者他整个人呈现出来的主症框架实际上你的经验是什么方剂度数好用的 直接使用的方剂里面呢是吧大肠癌我这边用的真的我还是基本上是用的是仙药了仙药比较多仙药就是用草药我做成了丸剂这个不好说这样吧我因为我也会给他吃药我是用这八珍汤加 想不到 对八珍汤加那个三棱额素会加点就是加轻微的一点点就大概是这样吃的药 就是补药里面加一点破的药 对 那通常那我这样问啊 嗯 通常大肠癌的患者来 他的身体，就你在诊断他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征吗？体质寒不寒啊？下焦怎么样啊？就是有没有共通的体质特征？ 共通体质，他这边是应该不但是那个寒的还看不出来，还会寒发热的感觉是比较多， 就是寒化热啊、哦、 对，就是寒极了发热的感觉。这 他的热是呈现成什么样子 啊？ 比如说 你摸摸他的脉，他会偏咸一点，偏咸，对，偏咸一 点、 啊、你知道咸沉滑才叫做寒化热的脉，又咸又沉又滑才叫寒化热。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 这，是只是偏咸的话，我就知道那叫寒化热。痰饮紧张都会有偏咸。 比如说，你摸他的脉，本来是我不说了，摸脉首先是摸他跟我们正常体温差不多吧，但是他那个跟体温比个偏低。 啊， 偏低。 那我的意思， 比如说现在30度的温度，我们摸在手上是温温的啊，但是他摸上去，你就等于摸到冬天的脉。就冬天的人的感觉， 就是说他的体温是不冰冷的， 对， 但是他的脉象是 冷的，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意思， 哎，对对对。 那当然，这种情况你就会知道他实际上体质的底子是比较寒的嘛， 对 不对？ 偏寒。 但是刚刚说到八珍汤加三仁鹅珠之类的东西啊， 嗯， 也不是很暖的药嘛， 不是很暖。 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啊。因食化火啊，寒热错杂的这样的一个体质，你的用药或者是用针用灸，你会针对这一点你会做什么样的考虑？ 哦，灸法就是用那个金匮肾气丸之类去加减去灸它， 就是引火归元的药。 对对，去灸它。 就你的想思路是引火归元还是在补肾虚？ 那也都可以吧。我认为就是说，我首先是要把它这块，它那种大肠癌，你大家去摸一下，特别在背部，就是我刚说的，它的诊断是在背部，背部那边有结块，有那个东西，有那个就是说，或者是很寒呐、啊，很凉的，就是这样过的时候，我那边 通常在哪几个腧穴比较会有结块？ 啊， 寒凉跟结块通常在哪 一？一般就是在大肠腧这一块。大肠腧这一块你可以摸得到， 可以把它灸暖一点。 哎，对，灸暖一点。但是我灸法也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治大肠癌少一块不成的灸法，我是会用那种民间用的一种叫桔梗法。桔梗法是什么东西呢？就说你拿那个，我们有一种药，有一种仙药，我不能说什么仙药哈，你就跟它擦。你们等一下我再讲你们是怎么用。我用那个仙药跟他擦完了以后，他呢会出现那些病灶的反应点，反应点出来以后，你用那个三棱针啊，这些技术进去挑，把那个根啊，那个白白的挑出来，挑完了以后去拔个罐，拔完罐以后我再去灸它，大概是这样，我是这样治疗的。那 我们该怎么办？ 那你们是可以用酒精去擦，看看能不能出来。可能反应不 是 很明显， 浮现出一点那个， 对， 哪里有病那个出来那一点， 那个点，那出现呢，里面很好，很容易搞的方法是怎样？拿那个小刀啊，有些学生我也会教他拿小刀，你就把它轻轻的割断一下就拉倒。我是要把那个东西挑出来，挑出来，因为挑出来它要属于病人，有时候会同音的过去。你数法不好的话，那你轻轻拿我们割呼吸刀割断一下，割三段，割的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大概是一个穴位，大概只有这么大嘛，这么大，你首先是在上面割一刀，轻轻的割一下，那病人不是好动，用呼吸刀不要割得太深，然后下面割一刀，中间割一刀，我就教到病人是教到我的学生这样治，然后再拔个罐，拔这些那个黑血什么的，你就拉倒。难道你再去灸，当时别灸好，第二天灸，对， 啊， 对，大概是这样，对。 那当然，我们如果没有这个针刀的技术的话，是不是你觉得按起来比较结块的输血，就是稍微做一点放血拔罐，然后等它养一天， 哎， 然后再灸一灸， 或者里面用那个什么采血针，咔咔咔拔个罐，也可能会缓解。 对，放血片嘛， 都可以， 那么，你会 在这个患者身上啊，比如说大肠的患者， 嗯， 你会几分靠药物，几分靠灸法？ 这种的话，应该是什么话？各占三分之一吧。就比如说按三分来说，比如说我是一分是靠摔药了，一分是靠吃的药了，一分是靠外治方法了。 好，那现在就是栓的药，不涉及商业机密的，能够公开多少了？ 栓剂啊，比如说你们直接很简单的栓剂用的比较好一点，你们看看是不是？因为有的到后面基本上快好了，我也就不管，我就叫他把那个马应龙痔疮膏往里面塞，也有点效果。 马应龙痔疮膏。 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我是那一类吧，因为我是用别的药，就说这个不泄露机密。 哦，那我从路数上请教一下啊， 嗯， 就是你在处理这个肛门栓剂的时候啊， 嗯， 这个病人的大肠里面。有没有那种好像你用药用到一些比较痔疮的那种有实热要清热消炎的药，还是你这个人因为是寒热错杂，你的药物结构里面会用一些比较暖的，就是这样子说吧，寒的向度的药还是热的向度的药，还是有活血化瘀的向度的药？ 它应该是活血化瘀跟那个清的解毒， 清热解毒，所以栓剂是活血化瘀跟清热 解 毒的路 数，对对对对， 但是它你的局部的直接接触用的是活血化瘀清热解毒， 嗯， 可是你整个人的整体调理还是补它的阳气，再去它的阴实性，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那你喝进去的药物，你的那些鲜药， 嗯， 是清热解毒的多一些，还是这个暖身体的多一些？ 这样吧，我刚才没说了，因为稍微跟大家讲个也可以试试看。大肠癌我用的最好的药是仙鹤草。 仙鹤草。 对，仙鹤草加在刚才那个八珍汤里面。比如他身体虚的，我不会用三灵鹅树，我会用仙鹤草。 那仙鹤草。 仙鹤草加在那里面。 就是你是汤八珍汤，常规剂量的八珍汤。 哎，对对对。 你加多少克的仙鹤草？ 一般会，我这仙鹤草量是跟。这样吧，你们大家都可以用，一般来说用到50到200克之间没问题。 50到200差很大啊。 对。 然后要不要加红糖呢？ 这个一般不加吧。 不加。 不加不加不加。 所以也不用分开煮，就一起煮就可以了。 对对对，如果超过250克以上，最好是要分开煮，煮好仙鹤草的水再去煮八珍汤。如果几十克你就没必要。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啊， 嗯， 就其实八珍汤这个方子我是不太喜欢用， 对， 当然可能是我随手买到八珍汤地黄什么都差点， 嗯， 我觉得八珍汤很难消化呀，还颇腻格的， 是啊， 那你是怎么样去调节那个八珍汤的那个黏黏的不好消化的那个感觉？ 仙鹤草它本身治一格， 啊， 这治一格，另外止血，另外它有一个名字叫那个。脱力草也对的，也不是不对的，就补虚的。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它有一个叫滴石穿，就说它这个东西不会那个打不开的，它可以 把淤住的地方， 对，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说， 嗯， 重加一味仙鹤草，你用什么方剂都比较好用。 对，一般啊，刚才就明说了，治疗所有的肿瘤，特别是些。比较复杂，特别牵扯到五脏六腑都有些放置了，那我还是会以仙鹤草。 啊， 好，再跟大家提供一个仙鹤草预防肿瘤的方法啊，算了，这个就已经前面透露的差不多了吧？ 没关系啦，预防的啊。 哎，对， 你说的也不值什么钱，人家每天预防到最后没得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功用。 那你可以啊， 预防 比如说我就说我刚才这个食疗里面，我就用啊。我不单是这个治疗方，平常我做食疗，我当然做成倒茶喝啊。 对对。 对呀、啊，它就最少是可以预防到哪里？预防扩散。 哦哦，这样子好。 听懂了吗？ 那怎么样的剂量？怎么日常生活喝嘞？ 啊，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我会治疗，我们就说你不能把人家病，我父亲教了我，你治病治跑不要紧，你不要给把人家治坏了。那我说那怎么不会治坏呢？他说你就加仙鹤草吧，傻瓜，就这样。 哦。 我来找一下哈，衣服。 仙鹤草你每天都在开的，你还找什么？不是你平常就是什么250克什么那个？ 对，我那个是治疗白血病里面。白血病里面，对，白血病里面用的，但是预防是预防的。你就先报一下我刚才那个食疗的吧，基本上也跟那个框架差不多， 手机都不知道， 对，框架差不多。 仙鹤草大枣跟碧琪吧， 多少量可以跟他们讲。 仙鹤草60，大枣30，碧琪250，都是克。 碧琪那么多，嗯。 大枣多 对，我一般呢，仙鹤草是教到他们自己去采，随采随用。 对，自己去采就是仙药啦。 对呀。 那可是我们台湾 那里用干的也可以啊，好多人没有，我就让用干的也一样。但是就说你要闻到那种不会做奥马气的。就说它没有是晒干的，不是它有些是那个，因为那个是很难的干，他们都握在一起的，那个变味的，你闻到那个什么什么，反正就是真正香草晒干的是很清香，所有人都喜欢的，但是你在药店买的没有人喜欢，好多。 那去您那儿买得到？ 啊？什么？ 去您那儿能买得到？ 可以啊，我山上有，我自己采啊。 你那个买干的。 哦，买单的，你给我多少钱一斤呢？我一般把个麦收费是10000，那你要我采一个药要多少钱呢？因为不是钱能买的一切，你要自己采，我可以带你去采，就是这么回事。 干的多少克呀？ 50。鲜的我一般用手扎。永远记住，钱不能代表一切。所以他们有些人，老师啊，多少多少钱？我说你命值多少钱了？采药都是自己采才能够，因为你才会感激那些生命。你采人家那个仙药也是害了人家生命，所以我们农家就要求这个。自己采药，对。 那他们家采的怎么样？ 怎么没找到了？大概是这样吧。我算了，我也找不到，我这个乱了。仙鹤草一般的干的，你最少是用到50克；鲜的我一般是用到250克，就是5倍啊。然后加在这边，如果你是常用加在方剂里面的话，我那是做食疗，加在方剂里面，你最少要用到30克吧，30克到45克，一般是这样啊。对，他就说你可以最少，比如你在治这个病不会。越治病越多，明明它就是一个胃癌，等一下肝又什么什么，能不能预防我也不能说得很清楚哈，这个东西谁也没办法。你千万别说这个我吹牛皮，就是哎这个以后用了仙鹤草就不会复发，或者不会那个什么什么走到别的地方去，说我骗人。但是我用的确实是这样，没有出现过骗人，就说最少他不会乱走，比如他就是胃癌，他就胃癌不会变成肺癌啊什么乱七八糟，他那个不晓得是怎么说法，西医好像是说扩散了吧，大概扩散，我这个是不太会容易扩散，只能这么说。 好吧，也大概也就讲这个。胃癌呢，胃癌我这里面就会加什么东西呢？肠癌我就不会加了，直接基本加香港草。胃癌我会加那个叫荸荠，荸荠，不晓得我那个上应该有吧？对，荸荠，对。如果是最好那个荸荠，如果它是那个 新鲜货啊， 啊， 我荸荠是习惯连皮用，也连不 对呀、啊，都是连皮。 那新鲜货因为它水多嘛啊， 嗯， 一次加多少？ 那个一般来说差不多吧，我那边是多少量啊？ 250。 对。 对， 我的加的 差不 多 要用到 这么多，对吧？鲜的就要用到那么多。对。 对，你们大陆的半斤嘛， 哎，对，半斤嘛， 对， 对，就是马蹄， 哎，不是煮水嘛，煮水当茶喝，对，如果我用了鲜的，一般就不会把它跟中药放在一起去煎，因为我怕它串了味，我就是做好，你平常你就别喝茶了，就拿这个当茶喝了，对，如果是他们说没有的干的，那我开房子里面就我就开个30克啊。给他怎么多少啊？你们家的房子一起吃。 所以大肠癌你比较的打底层是用仙鹤草， 哎， 后主，胃癌用荸荠比较多。 这胃癌，哎， 胃癌 食疗偏向用荸荠，对。 那这个，大肠癌如果我们也灸穴道啊，也用栓剂，然后也用汤剂，这三管都用了。 嗯， 那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大概通常你的经验是多久这个病人会感觉到，哎，人真的有很明显的好转反应？ 一般3到7天就应该是非常好的感觉。 那第二个是，如果这个人的大肠癌啊，已经到达就是肠道动不动会出血的时候，怎么办？ 嗯，出血仙鹤草止血效果非常好啊。 哦，所以就不用再另外挂。 一般 的 叫什么地仪啊，什么东西我一般不挂。 啊， 对，因为我有仙鹤草就差不多。嗯。仙鹤草特别对那个血啊，它对血上的那个东西啊，而且还有点补虚的作用嘛，所以它就用多大量也不太会伤害人。 对。那既然这个话题讲到仙鹤草了，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治血癌的通则。 治血癌的方子也要看，因为我这边治血癌小孩子他稍微偏多一点点，是吧？偏多了，大人我就治疗了2-3例，这不是太多。 哦， 就对。 就是你是儿童血癌治的多。 对。 那我这边提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临床观察哦。 嗯。 就是因为血癌的患者往往是在某个情况下被发现他有血癌的，就他好像他感冒发烧，然后怎么样都不好，然后到医院检查来检查去，最后发现白血球过多，果然是血癌。 对，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剧情， 嗯， 我是会忍不住有一个好奇哦， 嗯， 就是中医《伤寒论》的内容，感冒是这样邪气攻击你这样的传进来，对不对？ 嗯， 是一个邪气进来，终于传到你的这个造血的，比如说骨髓之类的地方了，会激惹到这个人的身体变成一个血癌的状态吗？ 可能会啊。 我的意思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用砒霜把骨髓的寒气外逼回去，然后六经这样推出去，可能治吗？还是因为你治小孩就很单纯，这边就是特效药仙鹤草，就是用重一点，通常治的就不错，但是。就是他的这个病人的样子，以及这个病所透露出来的剧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剧情他们基本上就跟你说的一样，基本上是感冒发烧，然后就颈烧退不下来，大部分是这样。我接触的好多都是在医院，可能过段时间，过了反正个半夜，或者是半个月，或者多久啊，然后检查出来说是白血病啊什么东西，大概是这样。剧情基本是这样，我跟你讲个吉利的日子，这个，反正这边算了，还是不讲名字，讲名字万一出去了，就说一个院长的他那个小孩子，然后在那个南京刚刚考起南京大学，然后是感冒，他看到因为他是学西医的嘛，然后就说锻炼身体，然后去打球。 打球呢，晚上是确实退了烧，但半夜又高烧，然后第二天又是强烈打球，而且下雨都去打，然后再发烧，发烧然后就在校医去治疗，烧了三天在校医治疗，可能用了激素之类的东西，当时退了烧，大概治了一个星期，就说一打针就退烧，一掉了就不烧，然后就回到北京，找到他那个医院，那他那个医院也是有名的医院，然后去再去治三个月退不下烧来，但是到那边检查就是血癌。然后我们那个他用西医角度，每天都用西医还治不了，我就找中医嘛，西医角度用了很多很多退不下来，然后我就用消药草给他把烧退了，但是后面我没接受治疗，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吧，反正他们不太，我就当时一气，本来这个也是我那个时候好胜心强，年轻，当时他是找到我，也是我学生带来找到我，然后他就说这个烧嘛也就不太信嘛，因为他毕竟我说这个烧我三天可以给你退下来，退不下来证明我们中医没用，我就用大量的香药草，好像是用干的都用了500克，对，我就用这个单方，单方 加红糖吗？ 加了大不是加了大枣。 大枣， 哎，对，加了大枣。 对，500克先会炒干货。 哎，对对对。 干货用500克分量很多。 对呀、啊。 那大枣加多少？ 啊，加150克。然后那个脚上给他敷药，这个应该是在我博客上面应该有记载，有那个图片都有，因为我是三天给他退了烧，脚上贴的药也是用吴茱萸、胆囊星啊、大黄、防连之类的东西、 啊， 知道吧？然后给他敷脚板，这边给他吃药。然后我也跟他扎了针，就是大概是第一天就退得很好，第二天基本上全退了，第三天我说吃完了我就不治了，我跟他退了烧也就不治了，但是小孩子好像是过了一个多月走了吧， 还是死掉了。 对呀、啊，我没治，我没管他，在医院嘛。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状况是你接下来治的话，那你治好的小孩子是你怎么样把他治好的呀？ 治好的小孩子一般说你控制他的退了烧以后，我会根据他的情况来用药，一般用的多的还是那个桂枝芍药，记得我跟你用过的那个方子效果非常好，就是产了发了， 哦，新加汤， 哎，对对对， 就是龙哥哥加他用桂枝新加，因为那个桂枝新加汤啊，《伤寒论》里面是说要再加芍药，那桂林本是说再减芍药，但是龙哥哥家用的新加汤是不加不减的，就芍药就放在那不动它的，就是基本盘。 对， 那龙哥哥，像你家里面用这个桂枝新加汤啊，因为如果是照《伤寒论》的条文的话，是发汗后脉沉迟、身疼痛者。啊，用新加汤。那你家里面因为对新加汤的用法是比较熟练的啊、哦，那你实际上是看到什么样的主症框架会使用新加汤？就你是基于什么特征用这个新加汤？ 新加汤这边有两个用法，有两个用法是应该是这么说法，平台是，比如说，我感觉到它这个。吸的更厉害了，吸的更厉害，我桂枝会减少一点的，白芍反而多一点点。比如说我桂枝用到6克的话，我白芍可能会用到9克。打个比方来说， 这样子说，你就比如说你治疗虚而发热，你选择新加汤。 哎，对。 那中医的其他的门派，虚而发热，比如说有人气虚发热选择补中益气， 对； 有人血虚发热选择当归补血， 对。 那你的分判点在哪里？ 分派点在哪里啊？我认为 跟脉有关系吗？因为当归补血的脉， 小孩子脉是非常难把的。 哦， 对，小孩子脉非常难把。 那你怎么样觉得？哎，这个孩子要用新加汤，然后用了以后会好转？ 小孩子是吧？ 对， 我就感觉到他那个，比如说我用了这个退了烧啦，啊，他那个白细胞也会上升一点啦，但是力量不够啊。那我就会用新加汤。 不是血癌不是白细胞太多吗？ 啊，对呀、啊。 什么叫做上升力量不够？ 啊，就是那个 是不是血癌？ 对，也可能是我 记不太清楚，说错了。 是什么是什么？等一下。 对，反正就是说，反正他的检查的所有的指标稍微偏向好转的情况下，那也不发烧了，那我就会用这个生姜汤，生姜汤再去用。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生姜汤不用什么补冬益气汤，不会用这些东西的话？因为我认为补冬益气汤对那个，要不就拿你做案例吧。因为当时我摸到的脉是很细的，那我就喜欢用生姜汤。为什么我不用补冬？我怕用补冬益气汤把你那个肾气掉出来，把你掉没了。 会有这个伤根本的。 哎，对，我当时这个，所以我叫你吃生姜汤，吃完了不是退了烧吗？不就这么回事？我只能这么讲，讲不来。 那就是生姜汤跟补冬汤比较不伤根本的啊。 哎，对对对。 当归补血汤有类似的调性，也是借力气来用的。我要问的是，就是因为现在重点，我们现在的这个主题是在血癌这条线上面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啊，你因为血癌，如果我们用西医的说法，就是力气都拿去产生白血球了嘛，对不对？红血球反而不够了，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是吗？那 幼稚的白细胞比较多 啊， 就是不成熟的那种。 就是没造好的白细胞造一大堆，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 嗯， 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在你诊断的过程里面，就好比说，有人可能比较喜欢治白血病啊、哦， 对， 用砒霜。那当他用砒霜的时候，他一定是认为说，这个人是他的造血机制有寒气，所以激惹着他，产生更多的白细胞，就是寒气激惹出来的反应。那我要问的是，在你平常临床的一个感受里面，你用辛加汤的时候，你是觉得它的病根在哪里？ 我就认为它整个体质好虚，大概我说不清楚啊，我不会来，就感觉整个很虚，我就不太敢用到砒霜去。把这个太厉害的药，把人家搞死了。 就是虚的体质是很多种， 哎， 对不 对？ 对 对对。 可是为什么唯独对于血癌你会选辛加汤呢？ 这个讲不来，讲不来。 这是直觉是吗？ 对，反正也就这个路数吧。因为我这当时治这个病都是在我父亲指导下，他就照这么用，我也这么用。但到后面我这边接的不多，就是现在我手上接了一个。就是你见的，他也是血癌嘛，他是白血病，就是，但是他这个我就用没用到生姜汤了，是我是用桂枝汤嘛，就没有。 那是以雾风什么为主？ 哎，对对对对对，还是应该是，就一句话，不管他怎么治，如果你是西山论，还是用到山论的条文来辩证去用吧，他没有固定的方子，就包括我前面说的。那也不见得固定，只是说我的经验。如果你接的这一类白血病不是这一类，还是千万别这么用。 啊，对 对， 不是给一个特效方啊。 对对。 但是就是紧急期的话，这个就是仙鹤草让它稳定下来的效果还是在那里。 哎，对。 就是先，因为你知道现在的父母对不对？几天不退烧就要杀人一样的， 对， 是不是？所以紧急期先把它安定下来。 对对对。 那我这样问啊，就是你治疗小孩子的白血病。比如说如果有成功的案例的话，就是知道他西医院也觉得，哎，白血球是恢复正常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我当然不是要跟同学推销说你要用辛加汤啊、哦、 对对对， 而是说这个可以治到完全成功的案例，你在病程里面是这个辛加汤是一路用到底呢，还是这个时候你还是哎看到一些其他的状况，你是如何 肯定会变。 给我一个故事情节，就 比如说 参考的， 他那个到以后他会出现什么东西呢？特别消化功能不行的， 啊， 对， 那这时候你会 啊，我就是用参苓白术散加减， 参苓白术散， 哎，对对对，参苓白术散加减，就说一定要是跟着症状，没有说前面对到，比如说那他出现这个，这类情况啊，如果我不是喜欢，还喜欢用一个叫。啊，这个汤剂农家的秘方也不能报，大概就是说我喜欢用穿山甲呀，这穿山甲呀，那鸡绿金呐、啊，什么别甲龟板呐、啊，然后这个打成粉， 打针粉那个布包好，一次煮多少克，大概是这样。那 这个问这个事情的问句就是，因为血癌它的那个东西是不成熟的白血球散在血里面，它也不是真的有一坨坨坨块块，对不 对, 对, 对？但是你在用药的时候，还是会把它当做有一个坨坨块块， 嗯嗯， 就是说它能量上来讲是有坨坨块块的意思。 对，应该是这么说。 那 因为 比如说一个血癌的孩子啊， 嗯， 你把他的脉的话，是可以把到那种坨坨块块的阴实之脉的。 血癌这脉其实是说小孩子的脉的话， 啊，对啊，有小孩子。 对，小孩子摸的话比平常的小孩子还要快一点点。 那也只是快，就是 对， 快也只是代偿性的脉数嘛，血癌当然血型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变成在脉上面没有那么多辨证点， 没有那么辨证点。其实它最多的辨证点还是在腹部。 啊，怎么说？ 啊，腹部就说它可以摸到这些，比如说脾脏啊，你会摸到不舒服啊，胃啊、肾啊、肝呐、啊，这会都会摸到不舒服，你就根据这些情况来用。我刚才为什么会说用那些东西打呢？比如我用了生冷白术散。吃完了这小孩子胃口还是不改变，那我就会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叫穿甲丸嘛。对，这个是说的没有我们农家的方子啊，就是用穿山甲那个，就是他等于说他会把那个东西再厉害的东西跟他破开的一 也就是说、虽然血癌我们在客观的观察上、它是一个血液里面的血球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个血癌的患者，他的这个状况会反馈回他的中焦的消化轴，他的消化轴其实是有所堵塞的，是这个意思吗？ 到后面会出现， 就是会塞住的。 后面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你还是要，就是又回到你说的固护中焦，把一条中焦之路打通。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焦之路打通，在很多别的医派里面认为是要把浮越的阳气引导下来这件事。那你在处理的时候会特别重视这件事，还是就是？算了，就打通了，能通就好了。 我认为是把它第一个打通，把它固复好了，然后它就会去帮助这其余的东西。我就这样讲吧，你见过我治疗那个病人吗？他也属于不能说是血癌，他叫二甲醇症吧。我那个百度里，我那个博客里面有他所有的病例记载。 我好像没有当面在旁边看着你治。 你没看到那个病人？ 可能我没有。 对，反正现哎，对对对，反正博客上面有了所有的北京儿童医院跟新发儿童医院的什么什么所有的报告，包括后面现在好坏的，包括录像什么都有。他那个小孩子治疗，我也是，本来按说这个病是不可能会治到中焦，因为他叫二甲醇症，是大脑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也治中焦， 就他中焦的确出现的可以让你 哎，对对对对，比如说。哦，他那个小孩子不想吃饭，那你怎么办呢？那我总要让他吃饭呗，所以我就是，所以他们叫我总结经验，我说总结不出来，我不知道当时 就是 大概是怎么 治、就是可能别的某种西医报告会显示，这个人不吃饭胃口不好，就是他脑有什么病变。 对。 但是中医就不管这个，就是你不吃饭胃口不好，我们就当做这个内脏运行的不吃饭胃口不好来治、 哎、对对对。 那如果把这个人治到能够好好吃饭了、那他的这个治疗的结果会反馈到他的那个你根本也不知道叫什么的脑的病变。那他问题是后来他脑就好了吗？ 那好了，现在彻底好了。这小孩子在读书了，这现在应该是8岁了吧，我是2岁接的。 就是因为人的其实神经类的东西啊，就是很多很多是牵到人的这个消化轴的内脏的。那这还在等待西医把它搞清楚，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透过处理消化轴去动到别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临床上有这么回事了啊。那我们再下课会儿吧啊，就是休息一下再。 下课，可以可以，等一下休息再说。